自于许巍的灿烂。清晨第一道光芒照着这个世界，有一个灿烂的时刻的开启，当然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个美好的瞬间。在星期日的早上的7:06，带你出发，依然是从周末的早上7点准时的 start， 呵呵，已经开始出发了。你好，我是戴毅。其实刚才许巍那首《灿烂》里面，我特别喜欢一句歌词，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地活着。很多时候，这就是信息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已经上霜。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是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夜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如何回忆我对着笑或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夜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00-10:00，祝你开心。

not where I belong。 就算没有承诺，就算没有屏障，就算让我遐想，这就是我选择的逃亡。两脚叔叔的逃亡，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etting out of here, this is not where I belong。 就算没有承诺，就算没有屏障，就算让我遐想，这就是我选择的逃亡。 B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我双脚离开了别人眼中的表象，我大脑堆放着自己选择的宝藏。 梅里安，谢谢你两脚输出的逃亡。午后的彩云呢，是在今天送孩子去返校的路上哈，因为孩子已经上大学了，说上大学的孩子应该是长大了吧，想要祝愿他在大学期间好好的学习，为了明天可以更好的哈努力的打造自己，加油。在路上可以听听带你出发，而且今天早上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心情也不错。嗯，我想家长真的是这样子，可能操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要到孩子十八九岁哈，真的是要成年了之后才能够慢慢的放下那颗就是为人父母时时刻刻担忧的状态。但是我想从他返校这一刻开始，很多时候您开始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了。所以把这首李宇春的《轻浮》送给你。 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炎，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心忽然 李宇春的《轻浮》其实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发表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当时创作的时候是在去年疫情最为严重的那段时候，互联网里面记载了不少人们曾经的恐慌和无助的感受，所以呢，春春是希望这样的歌，这样的旋律给大家带去安慰和一些祝福。虽然说有一些爱意，可能它比较的微小，比较的细碎，但是这样在溶于空气当中的爱意，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些的温暖和鼓励。 夜晚，我行驶在寂静的街道，感觉像漂流在记忆的河上，满天的星星都纷落在路旁，老橡树在低语，柳枝在摇荡，这是我听都在歌唱，街道在哭泣，土产我在尖叫，这是我听到石头在歌唱，街道在哭泣，土产我在尖叫，世界，因为它总会让我那么心碎。我爱这沸腾而炙热的生命，因为它总会让我那么彷徨。就像亲吻永不磨灭的爱情，那是我听到石头在歌唱，街道在哭泣，杜鹃花在尖叫，我知道这一切是

小心呵护守候，善于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散掉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灰色的星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深入我眼中想起来的那些，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零碎，我用双眼捕捉着他写，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一天一天把你定格在结尾，让我了解爱原来可以那么简单点缀，像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屋檐，我回忆画面有你情节， 很熟悉的旋律，但是这样一个不同的版本来自于欧阳娜娜，也是在夏天的尾巴送上了他所理解的夏天的样子啊。所以我也是想说，既然夏天已经悄悄的要离开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很多属于夏天的歌我们就且听且珍惜。在早晨的时候，尤其是刚刚看到了有人再次提醒我说，夏花说，二姐早早早，八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依然来听节目。昨天早上的时候我在强调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为什么到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呢？好，那就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提上来啊。我觉得每天可能不一定每一天吧，就是很多时候有当我们需要给自己一点点所谓的一个注意力的集中点的时候，可能就会找一个仪式感。像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算是找到第一个仪式感，就是在四环路上开车5:30左右的时候，突然发现经历东四环的时候，所有的路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关掉了，灭掉了他的工作的职责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他是照亮晚上晚归的人，以及早起出门特别早在凌晨的人哈，所以到5:30的时候天已经在几乎是亮了，东方泛起了很明显的鱼肚白的时候，那个时候路灯被关掉了，而我觉得我整个人在路上有一种被提振了精神的那种感觉，就突然感觉说，哦，原来他的职责已经可以去休息了，而我的职责呢是要在今天早上7:00到10:00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带给你们更多的好歌。好，所以说到就要做到，来听听胡海泉、乃万和小宁、杨云晴的说得到做得到。而更多互动以及报道的方式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说得到做得到，不同道就没道理在一起，你不需要不想要就别叫，我要陪你走到底， 说穿了谁也没有多牛，有去做到的权利，你要知道别等到离开我才会觉得好可惜，你是我的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哦，不要去安慰，你是谁， Get out my way， Shut up baby 那也要，全都要，坚持无可取药，我的需要不重要，只能靠配合你的不着调， 说白了谁也不是个傻瓜，心甘情愿被玩笑，得不得到别骄傲别苦恼，咱们干脆走着瞧，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哦，不要去安慰，你是谁， Get out my way， Shut up baby， yeah yeah， 底，说穿了谁也没有多牛，有去糟蹋的权利。你要知道别等到离开我才会觉得好可惜。 谢谢他们，好，谢谢三位带来这首说得到做得到。那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报道呢，也是对于节目的关注，对于我的认可，所以我也要感谢小闪 Barry、 山外有山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丽丽以及 Lily， 他们两个像一个双生儿一样出现哈。还有以及这边午后的彩云、梦洁、静，还有土豆跑步。以前我一直觉得土豆跑步是一个还没有到就是已婚已育的这个年龄哈，但今天跟我说，哎呀，你不知道我最近的时间怎么经历过来的，终于是熬到了神兽归笼的日子。莉莉说今天上班，我来陪你。今天同时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生日，同时还是谢霆锋的生日，而且今天我堂弟也过生日，所以代表堂弟想要讨一首歌，没有问题，我们就先来听 Michael Jackson Rock With You， 祝他生日快乐。 Girl, close your eyes, let that rhythm get into you. Don't try to fight it, there ain't nothing that you can do. Relax your mind, lay back and groove with mine. You gotta feel that heat, and we can ride the boogie. Share that beat of love. I wanna rock with you. 怎样，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为 当微风随意吹乱她的头发，她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他今年农历四月六号刚满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像空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哦，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哦，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 22啊，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发的留言和照片，感觉看上去像是在唠叨和抱怨，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幸福啊，小书童在哄自己的娃，我不知道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还是开着手机里面的这个我们的听听 FM 的 app 跟他一起来分享在带你出发当中听到的一些流行音乐，不知道小朋友听到之后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哈。刚刚看到了是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跟我分享了一些关于仪式感的事情，我们待会儿再来说一下。希望今天在早上的三个小时当中，不管你是在家里面收听还是准备出门在路上的时候锁定了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都希望今天对你来说 It's a beautiful day， 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You could hold me when you couldn't get by yourself And I don't know who would ever wanna tell the seam of someone's dream Baby it's fine, you said that we should just be friends While I came up with that line And I'm sure that it's for the best If you ever change your mind, don't hold your breath But you may not believe That baby, I'm really When you said goodbye, my whole world shined Hey, hey, hey,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t stop myself from smiling If I drink and then I'm buying Music's playing, and even if it started raining, you won't hear this boy complaining. 'Cause I'm glad that you're the one who got away.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my turn to fly, so girls get in line, 'cause I'm easy, no playing this guy like a fool. Now I'm alright.Might have had me caged before, but not tonight. And you may not believe that, baby, I'm relieved. This fire inside, it burns too bright. I don't want to stay too long. I just wanna say.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t stop myself from smiling If I drink and then I'm buying And I know there's no denying That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the sun is up And the music's playing And even if it started raining You won't hear this boy complaining Cause I'm glad that you're the one who got away Cause if ever think I'll take up my time with thinking of a breakup Then you've got another thing coming your way Cause it's a beautiful day、Beautiful day, oh baby any day that you're gone away It's a beautiful day 非常醇厚的一把嗓音，所以有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就是天鹅绒般质感的嗓音，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It's a beautiful day。 今天北京天气呢是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的时候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29度，早起出门建议带上轻薄的外套，外出的时候多多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最近段时间呢雨具还是不能够随身的啊，不是一定要随身带，不能离身不随身空中掀个线儿严觉世界还不错， 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问你，是因为友情，友情才有意义，一直就是你，我没有利益关系，不管那份亲戚有的爱的情的深的浓的情的旧的统统都可以，别的他说什么有的没的，那个叫心机，是你的经历来着，若自主也许他都舍得，尽管感情是下一轮的情绪，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问你，是因为友情，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问你，是因为友情，是否有共一场，经常是让你情不自禁，已经面临的 擦去一起心中更新，而不是你跟他的独家默契。那我问你，你要继续是谁秘密，还是要接受远的甜蜜，即使今天眼前的你的 happy 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生气，不是为 money， 是因为勇气。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生气，不是为 money， 是因为勇气。搜寻我们的性格，如美丽孤独，像被抛弃的情妇，那么轻易一看，从一头偷的保护，失去的情愫。 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看江南朝夕，黄天色如玉，气氛流离，烟雨杨树雨，听桥面眷恋，溪声如细细，火浪叫卖声淹没了马蹄，谁家两人又来欢迎。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不离，我有一段爱落款上，将前世铭记， 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刚起床大朋友如果跟随这样的一个动感的节奏，动感的韵律哈，一起伸伸手动动腿，是一个不错的健身的方式。但是对于特别小的小朋友，比方说刚刚提到的哈，这个小书童在哄的娃，我觉得就太累了。三分钟多的时间让小朋友一直在动的话，还真的是挺辛苦的。刚才小闪 Barry 也是跟我分享了一条留言哈，看了大家在八点之前的时候关于今天天气情况，应该是牢牢的记住了。确实今天午后到傍晚的时候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呢地质灾害的风险也会比较高。有一些的天气情况提醒的也是避免前往去山区游玩，所以关于雨具到底要不要随身携带这件事情还是要的啊，不能像我刚刚说的牵个线当风筝一样挂起来，那是不行的。小闪白说，记得有一次看电视节目，主持人应该想说的是感谢大家或者是感谢各位，最后说的是感谢大卫。 习惯平淡不算太难，让梦都尽量简单，有些遗憾就不回头看，升起我的方向感。多平凡多绚烂，准备好我知道一定会有。 金贵晟的一首《等等爱》， 前面我们提到了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这位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跟我说了说他的一个仪式感哈，觉得很有意思，说大概在有四五年了已经哈，每天早晨一把米会放在窗台上，然后就会有麻雀来吃，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几只，现在发展到每天快20只，还有斑鸠和白头翁也会轮流来，很热闹。去年疫情的时候呢，清洗托牌换管道，居然在托牌外管那块呢掏出来了一个小鸟窝，感觉很好玩。现在每天早晨根本不需要闹钟，你和你的家人应该是不需要闹钟了，每天就会有麻雀敲敲窗户，该投喂了啊。它有意思是我现在买米也会选鸟所喜欢吃的，说明质量好，趁着打折的时候会多买一点，也顺便造福一下他们。谢谢你的爱心。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一个是仪式感也好，或者一种治愈的方式，不光是来自于你自己选择的生活，有的时候也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自然界的一些万事万物带给你的一些反馈，所以这种感觉会特别的不一样。好，也欢迎更多有这样的一次有意思的事情来跟戴毅在早上的带你出发一起来分享。好，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于 All For One 的一首老歌。我觉得很多时候老歌的旋律虽然说它的编曲跟现在所流行的不太一样，甚至有些古早的味道，但是架不住当前奏一出来心情就莫名的好。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周日快乐。 Lady Cinderella， You hoped it would come true That one day a prince charming would come rescue youYou're like romantic movies And you never will forget The way you felt when Romeo kissed Juliet And all this time that you've been waiting You don't have to wait no more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I would make you my world Move heaven If you were my girl, I would give you my heart, be all that you need, show you your everything that's precious to me, if you give me a chance,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I never make a promise.I don't intend to keep So when I say forever Forever's what I mean Well I ain't no Casanova But I swear this much is true I'll be holding nothing back When it comes to you You dream of love that's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希望你在周日的早晨听歌开心。刚才算是回顾了一首曾经的老歌，来自于 All For One 的一首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很多首 R&B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美感，能够让你整个人特别的松弛，迅速的进入到周末的这种状态。接下来所以还想带你听一首 R&B， 来自于周笔畅。 我常常不懂自己想什么，莫名其妙想太多，有时又不自觉放空，你却吻得到我快不快乐，不给我一秒钟变沉重，不准我寂寞，有一些话藏在心中，我从来没说，可是我真的感动，可是我知道你懂，我们有很多不同，我们偶尔想联络，就像没熟悉 是带你出发。 天的醉意，让我们更亲密，给你所有最浪漫的消息，谁都不可以想要将你代替，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是什么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都懂吗？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都懂吗？ 好吧，我承认开启了一个播老歌的开关之后呢，就想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来自于歌神张学友的 Linda Linda， 这首歌呢最早的广东话的专辑是在1989年的时候发行啊，这首歌是收录在了1989年4月13号发行的专辑《给我亲爱的》当中，而在1993年，就是4年之后发行的专辑《吻别》里面收录了普通话的版本。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说，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小朋友，他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广东话的这个版本的《Linda Linda》。哎，副歌来了。没有想到他居然学会了好吧好吧要走， 你的第一页 吴克群 那 你好可爱 要的第一集爱的真耶，一

的眼角 Dance with me now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听过台湾语广东语北京话还有南方语当然也有 ABC 语全世界都努力学你为什么都听过但终于发现了这一位英国舞女决定了特别为她写首曲记录我们这神奇的教育 Got me 中文 才二十一让傲却二十四十四 一十四 二十一让傲却二十四十四 Got me 中文 Got me girl 喜欢你的唱调 Got me girl 特殊的口条 追不到音乐是我的呼吸不用想太多它自然在我身体里是不是第十三张专辑不可思议只怕灵感太多来不及记幼稚同时耳目一新带你从纽约到乌鲁木齐从京剧昆曲现在到伦敦的卡尼有些人只会重复自己 That's not me Stop me 如果我太大力但你跳得好有杀气 Body 带动整个到凌晨六点都不会心情不自信任你醒 Come on 放开你的心伦敦的妹妹原来也有你们的汉语口音在我的耳边跟我多说几句你知道我一定爱听 Got me 中文 来二十一让傲却二十四十四 Got me 中文 来二十一让傲却二十四十四 Got me 中文 Got me girl 喜欢你的唱调 Got me girl 特殊的口条请你喝个饮料 Cockney girl 或 Cockney girl Cockney girl 喜欢你的唱调 Cockney girl 特殊的口条 Cockney girl 多神秘的眼角 Cockney girl Dance with me now Cockney girl 来自于王力宏 CZH Morning Morning 他说有一天晚上呢我的外甥突然语音聊天的时候给我唱了一首牛奶和面包那声音嫩的呀我一天的工作和疲惫的感受都一扫而光是所以小朋友的稚嫩的嗓音唱出来的歌声非常的美妙天籁之音那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各位叔叔阿姨对小小酷 girl 哈唱出来的 Linda 的赞美我替她感谢大家所以我就特别惊讶的是我其实并没有刻意的要给他放那首歌就是在车里面的车载 CD 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他就说我必须要听然后不断的反复听了20遍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开口唱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身旁哈、家里面有这样的小朋友对于音乐很感兴趣的话不妨让他多听很多时候就会带给他一些灵感他会想学什么样的歌他会想唱什么样的音乐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情绪这都是可以表达的。 啦啦啦哒哒啦，啊啊呜啊啊啊！ Crescendo，啊！One two， 내목소리가묻혀내숨소리가커져아무도듣질않는내말은 rising in crescendo oh oh 목소리높여 high 날좀알아줘 high 내목소리를잡아 catch it tightly oh hey 이짚고들어갔음을너를작게만든아픔을소리쳐널비추난하늘향해 모두다 눈빛 보며 비른 이른 아침에서 원 얘기던 시름시름 말았던 사랑 얘기던 일단 말하고 봐 말하던 봐 시작도 안 하고 포기는 마 밤속 깊은 곳에 자리 잡은 꿈 손으로 날씨는 기쁨 Don't cry You can fly you don't even try 있는 듯 없는 듯 지쳐진 고개는 듯 고선들 뜬 애들처럼 놀아라 시도레미파 올라가는 멜로디 올라가는 템포니 Don't I love the love 모두 다 Sando 来自于韩国的一支乐团，他们名字叫做乐童音乐家。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是戴一，向你问上一声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条大剧院的演出消息。在12年前的时候，2009年，大剧院在院庆的时候呢，制作推出了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歌剧《山村女教师》。这个作品呢，一经首演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那么在2021年的9月8号到12号，历经12年的沉淀和积累呢，主创艺术家将对剧本和音乐做出了进一步的精修和打磨，以全新的设计舞台呈现，为观众带来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夏日彩虹》，由张译执棒，陈星一再次指导，希望将这部赞美美丽人性的歌剧和当下年轻观众一起分享，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 录音室深夜灯火闪烁，保姆车穿梭巡回途中，因为你我乐意这样生活。笑谈过繁华万事皆空，大风吹起个时代交错，因为你我没抗拒过寂寞。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让暮起暮落缘起缘灭传承银河，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看你眼神火热，心口就沸腾着。我不去想到那一天璀璨停歌，只要沉默之前我们一起唱和，最感动的时刻。后来适应冷暖和曲折，因为你我的心永远炙热。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让暮起暮落缘起缘灭传承银河，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身火热心空就沸腾着。我不去想到那一天璀璨定格，只要沉默之前我们一起唱和，最感动的时刻。当我有话要说，总有人听我说，当我迷失路途中，你为我断后，转过几圈地球，转眼几个念头都过。一天掌声停 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太多人惶恐，一个人孤单，醒来了做梦，睡着了不安。 Saturday 冬时来得好突然，一分钟激动，一晚上平淡，一下子又会害怕不习惯淡。现在希望一切先缓一缓，天亮起来。呼吸太弱，心跳太快，天空不是太亮就是太暗，人行道永远都不够平坦。太小的爱情，太大的茫然，想要的节奏总是找不出来。现在希望一切先缓一缓，天亮起来。I was a wonderful girl， 每一天都能更快乐精彩，不想无助的忙乱，自信的方向感。 I wish I had a beautiful smile， 每一天活得更勇敢自在。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 太阳会再出来。 I wish I was 听了梁咏琪的近期那首新歌《初恋》哈，这是她从前的一首老歌，叫《I Wish I Was》。其实我觉得她不仅是拥有了一张国民初恋的脸庞，她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是永远不会变老的冻龄女神。所以我觉得她也此刻拥有了一个永远不会哈变化的嗓音。所以听她唱歌的时候，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状态，始终都是一种很年轻的。沟里娃。让你久等了，他说早上好戴毅，昨天去看了失控玩家里面那首 Mariah Carey 的歌，你居然在广播里面没有推荐，我是为了想给大家留一点不剧透的理由，因为有一些歌是可以先让你提前畅想和想象一下的，但是如果那首歌出现的话，我觉得就有点透底了好，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保留一点点不剧透的人品他说整部电影看下来哈，去看了失控玩家，感觉这部电影挺有意思的，最开始没看明白，到处都是袭击，等这个剧情深入之后恍然大悟，一看就是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玩游戏，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到那种玩家的角色哈，不是什么 NPC 的角色，所以很喜欢玩游戏的朋友们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到那种真人的情境当中了。 他还说看完电影之后等了很半天的这个彩蛋哈、啊，当时问了保洁大姐，他说应该没有，因为每次打扫完了之后呢，字幕还是在那儿放着，但是他也不确定，所以一直跟我们一起等到了屏幕都白了，说行，这次他也知道了，我们算是一起等了个寂寞哈、啊，又等一个寂寞，等到下一次再有文。再有人去问他这个电影结束之后有没有彩蛋的时候，他就可以坦坦白白地告诉大家不要等了。好，继续来听歌，有更多的想要说的和交流的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希望周末如果你没有去周围郊区玩一玩的一些打算的话，不妨可以去看看电影，因为近期的电影让你打开脑洞的空间的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再过一夏天空就要变成红色，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看不到你在，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搞得我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没有谁真的离不开，现在我就要把自己 有，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他们家窗外那些很有仪式感的麻雀，又让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从潜水的状态浮上来冒个泡打个招呼。Hello 费劲儿，他说我们家窗外没有麻雀，但是屋里面有一只鹦鹉，同事用孵化器孵出来的，然后送给了我一个，考虑到家里面养了一只狗，起名叫做元芳，所以被送来的这只鹦鹉呢定名为狄大人。哎，知道了，在这个周末替我向狄大人问声好哈。这家里面的组合实在太逗了。好吧，九点档的带你出发，稍后马上就要来到九点钟了。8:53，这首歌我们交给三米郑秀文，一首老歌808，待会儿见。

提到 Michael Jackson 真的要用这样的一个词 YYDS， 因为他一生当中获得了13座格莱美奖和26座全美音乐奖的奖杯，在他的个人独唱生涯当中拥有了13支美国冠军单曲，所以他是西方流行音乐史上的 Pop of the King。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Donna Summer Bad Girls， 早上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萧敬腾自己包揽了作曲编曲哈，来独立完成的这样的一首歌，应该是展现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和所思所想。但是他这个歌名实在是太容易让我们 DJ 被扣钱了哈。这个脑洞大开的名字叫做已读不回九四我， 谐音梗用在这儿呢，确实能够一下子明白说，哦，原来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已读不回就是我。所以前天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是想传达的是现代人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时常都会被外界过多的杂音和声音去干扰到、影响到。所以希望大家很多时候，如果说当你觉得这个别人的一些想法、别人的一些意见你还没有完全消化的时候，先放一放，可以先已读不回的状态，等到想清楚了之后再去回复。更多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回最开心自在的自己哈，这个还是挺重要。但是已读不回会不会有点不礼貌？ 头痛就疯红，踢踢都能够爱的面红，我要放假，我要约好友那赞用，跳到攰了树红，全人类太难的，就是破破破找见证 Clubhouse 倾下倾也扮型，最难的你逼得我必须好胜，用脑顶我不清醒。 I wish 坦然手法一天并动，我这快歌也气质红。 Yeah I wish I wish 唱世谁走了幸福跳闯。 Yeah, I wish, I wish, I wish, I wish, 走走走走，慢慢行，慢慢走。 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已读不回的一个时间周期最大的承受时间是多少哈？我刚刚想了一下，如果说我发过去的一条留言和消息，一天，比如今天发的，到第二天转过天来，这个时间还没有给我回复的话，如果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会把电话打过去，哎，你怎么回事？你是忙的忘了看我的消息，忘了给我回吗？但如果说工作关系的话，那我就继续等待。等到过一天以上的时间，我觉得这个人就不靠谱的这个程度就增加了200%了。那如果说等到有一些不管是工作的关系还是身旁的朋友给你再度回复的时候，他超过了这个一天以上的时间，他如果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些理由能够让我觉得这个理由成立啊，那我是可以从内心当中原谅他的。否则如果这个理由不成立的话，我会很不高兴，没有办法 almost happy。 好， Kiss Choice Almost Happy，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希望你在周末的时候继续保持好的心情。 If I could look beyond your face and photograph your hidden place. Would I find you smiling in the picture? And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cause you don't know. So what's the point of asking?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想去梦中恍然有地狱，无奈结果

带你出发，在路上出行的朋友，带你祝你在路上继续保持愉快的心情，同时呢，握好手中的方向盘，路过斑马线的时候也要注意礼让行人。9:31，我们继续来听好歌，而这首歌来自于老狼叶培和卢中强他们带来的《在路上》。 像音符一样苏醒，整片天空做背景，背起行囊的这个剪影，旅程孤独而坚定，一边走一边唱出的歌曲，陪着曾没有剧本的电影。我或许是边走边在等你，等一些无法预设的美丽。我在路上，在路上，一枚飘荡长发飞扬，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一张。谁在路旁，在路旁，听见我自由放声唱。 和我一样背上行囊， 脚步丈量远方，梦想开放。 笑在身后渐渐隐去，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语，背起行囊的这个身影，才发现寂寞如此美丽。静下来听清自己的呼吸，低头看清楚自己的倒影，明白 条目当中没有写到许飞，但是我明确听到了许飞的声音。在路上，也要预祝在路上的朋友们哈，注意行车安全，控制好车速。而通过轨道交通出行的朋友，今天应该注意到了北京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正式的贯通，混跑之后呢，也将会迎来列车，将会迎来升级。今天的首班车起呢，北京的地铁一号线、八通线两条线路正式的合二为一，开启了跨线运营的模式。所以呢，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运营之后，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将会由始发站变为中间站，并由换乘站变为普通站，乘客不需要在四惠站及四惠东站换乘，就可以一趟直达了。 贯通之后，一号线的八通线全长将会达到54.47公里，运营的全程用时是85分钟。哎呀，我觉得将来往东边走的朋友们会觉得路上的时间节省了不少。 Red light flood from the day. See the prince of people run. So many games to play. See the blues above the dream. Under the checkplane sky. Sleep away and dream a dream. Life is just a 对，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经典的歌 Everything Will Flow。 CZH 周末的早上好，他说非常羡慕一号线和八通线贯通了，什么时候昌平线哈也可以跟13号线贯通那就好了，期待一下。好，继续来听首近期的新歌，歌手裘德翻唱了一首经典的老歌，雅雅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 雨做的云，云在风里渗透了心，不知又将吹向哪去。吹呀吹，吹落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飘呀飘，飘过千万里，苦苦守候你的归期。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每当心中又想起了你，风中有朵雨做的雨。 给裘德鼓鼓掌。陈小春华语经典复刻合集企划当中哈、以歌为名的第六支单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裘德演绎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说实话，有了这样的一种爵士的加持之后，整首歌曲没有那么悲伤了，增加了很多的浪漫，还增加了一些大气和磅礴的感觉。说实话，我个人听完之后，我会觉得有点五味杂陈的感受，就是觉得哎。这还是我原来认识那首老歌吗？多了一种重新打开它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很好。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带你出发 Lenny Dancing in the Kitchen。 很多人如果这个时候刚刚起床的话，那你们吃的就是早午餐咯。 What you think? Pour another drink and call off the car. I could spend a thousand nights right here inside this room. Swear the only one I want is you. And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do. We could have nothing at all and it still feel like nothing's missing. Now we're moving like we're on the moon. Dom Perignon drip on our shoes. We could fly around the world but we always end up dancing in the kitchen. Dancing in the kitchen. L A 取的是 Los Angeles， 然后呢 NY 取的是 New York， 刚刚这个 Dancing in the Kitchen 感觉在厨房里面没跳起来哈，所以这才是跳起来的节奏和舞步。呼，这首歌交给陈绮贞跳舞吧。 跳舞吧，随便乱跳，挥挥手，像破掉的气球。你在说什么？不懂也没关系，今天一样拥挤。勇气是为了逃避。跳跳舞吧，随便乱跳，挥挥手，像破掉的气球。睡觉是为了清醒，清醒是为了沉迷。 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报道的一菲没有在跳舞，他说我来抽空打个卡，昨天晚上上了个夜班，参与了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贯通的收尾工作，也参加了今早的贯通后的首班车的运行，给我晒了一下这个纸质的票根儿啊，红色的车票在8月29号这一天格外具有意义呀，我好羡慕你。他说很自豪能够参与这个工程，工程其实难度很大，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攻克了这个难题。现在我正在一号线的列车上收听 FM974，在通往快乐的路上，终极点啊，终极站环球度假区。好吧，一菲，好好的感受一下哈，然后多拍点照片和视频，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分享给我哈，因为你有我的微信。好，陈绮贞继续跳舞， 跳舞吧，随便乱跳， 随便乱跳， 挥挥手，像破掉的气球。睡觉是为了清醒，清醒是为了沉迷，活着没有目的，死了才值得。可惜，活着没有目的，死了才值得。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我记得我以前坐一号线八通线的时候，最远的距离可能也就到达了中传那个位置，差不多就再没有往东坐过了。所以今天说的我好想去感受一下全新的一号线和八通线贯通之后的这一趟线儿啊。所以接下来把这首《落日飞车》的《忘情水》带给在车上收听广播的一飞，以及今天可能会在出行的路上会乘坐一号线和八通线的诸位听友。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三个小时的和你陪你一起来听歌带你出发的时间。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追上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才明白爱恨情仇，追上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珊珊包括夏花都很喜欢《落日飞车》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版本啊，重新演绎了经典老歌《忘情水》。要我说这首歌，不知道是忘情水有毒，还是落日飞车的演绎有毒，想着的这个名字，想着歌曲的名字，我就忘了我现在做节目这个名字了，差点回到了2020年的时候，做节目的下午那个时间段的名字。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三个小时的带你出发，最后一首歌交给 Coco 李玟，忧伤天使，一首很好听的广东话的歌曲。而如果说你也喜欢很多复刻的老版的一些经典曲目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关注一下陈耀川的华语经典复刻合集企划，以歌为名推出了好几首单曲了，里边都是华语的经典的歌曲，可以一听再听。好了，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拜拜。